空白，还有谁能来教我 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外面的人是谁？ 我爱你，亲爱的，你愿意吗？ 我一定要替家父报仇。 你知道打开这个盒子会发生什么吗？ 时针走动，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我叫秦伟东，在上海一家名为弟弟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勤局下的分支。我与美女同事谷姐在接到一位商人要求调查其女友，一家古董店小老板的普通民间侦探任务时，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每天晚上我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在向我传达一个要我在现实中去完成的重要任务，而真相牵扯到一个人类大灾难和地球文明密码的大迷局。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倾情力作《特勤局诡案录》，敬请收听，演播何浩朗。 上回最后咱们说到，我本来是要到医院看看舒女士还有彤彤的，结果走到了病房的门口，透过门缝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在彤彤的病房内正在和舒姐聊得开心。这个人就是杨飞。我正在门口犹豫要不要进去呢，突然杨飞冷不丁的朝探望口看了过来，我躲避不及。不过我为什么要躲呢？对呀，推门进去，舒姐看见了我，马上站了起来。哎，我是说明天上午出院，难道是我说错了吗？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这几天晕头转向的。哦，没有没有没有，舒姐没说错，这我下午正好没事就过来看看，彤彤还睡着呢。啊，是啊。说着舒姐看了一眼床内侧的杨飞，犹豫了一下，然后走过来轻声对我说，这孩子上午又说胡话了，说老人。医生怎么说？说这话的时候，我同样看了一眼杨飞。医生没说什么，还和以前一样。说完，舒姐指着我，把我介绍给杨飞。啊，菲菲，这就是我刚才给你说起的那位好心人，秦一刀。杨飞站了起来，然后舒姐又指着杨飞对我说，介绍一下，这是我的邻居，也是好朋友，杨飞。我和杨飞互相微笑着点头，这世界真是说大就大，说小也小，竟然有这么巧的事儿。我正这样感慨着呢，这个时候，彤彤的小嘴巴又轻轻发出了声音，舒姐马上凑了上去。啊，彤彤乖，妈妈抱你去啊。舒姐一边揭开彤彤的被子一边说，哎，彤彤啊，想要尿尿了。我赶紧走过去帮忙。哎呦，来，我来吧。我把右手伸进彤彤的脖子下面，左手伸到她膝盖下面。有了上次的经验，我还以为这次也只要稍一用劲儿就可以把她抱起来，可这次不一样，比上次重了许多，远远超出我的判断。在洗手间里，我蹲下把小家伙放在我的右大腿上， 正准备帮他方便的时候，他突然又自己站了起来。不过这个小孩子有了不属于他这个年龄的一些身体反应。我回头看了一眼站在身后的舒姐，舒姐也看着这一幕，并未现出任何疑惑或者吃惊的表情。把小家伙放回床上之后，我们便无话可说，待了几分钟我就起身告辞。没想到杨飞竟然是舒姐的邻居，还是朋友，在这2000多万人里，这样巧的事情发生的概率绝不会高于中500万的彩票吧。这天晚上在梦里，我只从老人那儿得到了部分精神信息，男主人公是个军人。第二天早上醒来，窗外晨曦温暖，又是一个好天气。我在楼下一家新开不久的小面馆里要了一份炒米线，开始吃早饭。出了面馆，我随手拦停了一辆蓝色的的士。 哟，你好啊，好心人。 钻进的士后座之后，女的士司机头也没回的对着后视镜中的我说着。好心人，我正摸不着头脑呢，一眼看见挡风玻璃底部的那一排短竖线。这真是个记性了得的司机啊，一天不知道要拉多少客人，我们也只是一面之交，他现在竟然还能一眼认出我来。 哟，哎呦，真巧，哎呦，又坐上你的车了。啊，可不嘛，您去哪儿啊？啊，第一儿童医院。 我看着那排短信，你的那排线好像没增加多少啊。 哪儿啊，不是没有增加多少。 他开动的士加大了油门， 是根本就没增加。 哟，怎么没增加呀？这几天没出车。 嗨，出了，只是没猜中。 一个你都没猜中啊。 嗨，别提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自从上次拉过你之后啊，就再也猜不中了。 哦，那与我有关呀、啊、还不成我把你的特异功能给吸走了。 我并没觉得身上增加过什么呀。哎呀，也许吧。 哎，你知道欧洲的吸血鬼是什么来历吗？ 哎，你怎么想起突然问这个了？哎呀，您先告诉我呗。 我记得以前好像在哪本书上见过，说是有一种吸血蝙蝠以吸食人血为生，被那种吸血蝙蝠咬死的人呢，死后就会变成吸血鬼。 那我以前也听过这说法，可那天一个乘客告诉我，真正的吸血鬼不是这样来的。 哦，那是怎么来的呀？ 哎呦，我听了他讲的，我真觉得可信，您想听吗？ 嗯，说说看。于是在上海一个初夏的晴朗早晨，在一辆蓝色的的士里边，一位以前只见过一次面的女的士司机一边开车一边给我讲起了她所听到的吸血鬼的故事。1000多年前，欧洲某座城堡里，一位贵族将军为抵御外族入侵，接过教主的令牌，率领3000将士出城抗敌。经过浴血奋战，这位贵族将军终于把入侵之地全部赶出了疆外，不过他的部下也死伤过半。就在将军正准备收兵回城之际，信使送来教主的新令牌，说是要求将军继续乘胜追击，不把残敌全部歼灭，不能调转马头。于是将军继续向前行进，可那之后不知是什么原因，城堡再没有派出后援部队，补给也没有跟上，将军率领将士继续冒死追击，靠着顽强与智慧，最终把残敌全部消灭。他的部下自然也伤亡惨重，只剩下不足100人。这时，他们离开城堡， 已经整整两年了。一想到马上就可以回去，将士们都很兴奋，将军更是归心似箭，因为他还有一个漂亮贤惠的未婚妻在等着他凯旋。出征之前，他的未婚妻曾亲手给他披上战袍，并亲吻他的面颊，说等他凯旋。可当将军回到城堡之后，教主却告诉他，一年之前他派出的信使与将军失去联系，就以为他们都战死了。他的未婚妻和家人不相信，一起离开城堡去寻找，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将军听后顾不上疲劳，独自一人跨上战马去寻找他的爱人和家人。刚离开城堡没多久，他被一名侍卫追上。这名侍卫以前是将军的贴身侍卫，两年前因为生病没有随军出征，侍卫告诉了将军事情的真相。原来教主对将军的未婚妻垂涎已久，两年前借着外敌入侵的机会命令将军出战，后来又与将军的部队失去联系为由，不再派出后援部队与补给。他以为在无后援又无补给的情况下，将军肯定会有去无回。果然一年之后还不见将军回来，教主即假传信报说将军已经战死。但将军的未婚妻不相信，他要去找将军。教主无奈，就以送行为由单独约见他，在酒里下了迷药，然后趁机占有了他。为了防止别人知道，教主把他锁在自己的房间里。可当他第二天再回去的时候，这个女人却不见了。呼啸的寒风拍打着窗户，窗户外面是万丈悬崖，悬崖下面是一条怒吼的大河。在得知将军还没有死，马上就要回来的时候，一不做二不休，教主残忍地把将军的所有家人扔下了悬崖。将军知道这些真相之后悲愤交加，即便策马奔回城堡。教主知道事情败露，慌忙命令自己的亲信招架。将军手持长剑一阵狂杀，他的怒吼把悬崖上的石块都震落下来，教主的亲信作鸟兽散。将军直奔教主面前，一剑取下了他的人头。将军随后他走到悬崖前，张开血盆大口，我以后要以悉尼子民的血为生，而且永世长存。说完他纵身跳下了悬崖。后来这位将军就成了吸血鬼。自那之后，欧洲每年都有人莫名其妙的失踪不见。失踪的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大部分都在教会里任职或曾经任过职。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我跟司机说道，真悲惨的故事。哎，那个乘客是干嘛的呀？怎么跟你讲起这个了？我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不过呀，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人。早上六点多穿着睡衣，穿着拖鞋，戴一副黑边眼镜，一上车就要我送他去海边，说是去晨练。我还想就这个有意思的乘客问点什么，不过的士已经稳稳地停在了第一儿童医院门口。下车之前我说，很高兴又遇见你，谢谢了。我也是，希望你下次还坐我的车。他边说边递给我一张名片，我接了过来。一张白色过塑硬卡片，锋利的可以切黄瓜了。雪白的卡片上只有一个名字和一个手机号码。我放进了钱包。走进医院大门之后，这才想起来，女的士司机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突然向我问起吸血鬼的事儿？他是随便一说，还是特意等我上车给我讲这个故事？我摇了摇头，我觉得自己都养成职业习惯了，什么事儿都要分析个所以然。说不定在我之前他已经向很多人问起过这个问题，讲过这个故事了。进到病房的时候，舒姐已经收拾妥当， 东西不多，只有两个大塑料袋。我抱着彤彤，舒姐提着塑料袋。上了出租车之后，舒姐对司机说： 师傅，麻烦你，中东路蓝天小区106号楼。 车开动后，我给公寓楼管理员鲍阿姨发去了短信。短信是这样写的：大概一小时后，我送你们楼的舒姐女士和她孩子回家，到时候请假装不认识我，谢谢合作，收到请回复。两分钟后，我接到了鲍阿姨的回电。 哎，喂，哎，秦同志您好，哎，我呀不会发短信，我就给你打电话了。你的消息我收到了，你放心，我会配合的。 舒姐眼睛看着窗外，压根儿就没有注意我。彤彤在我的怀里沉睡，我面无表情地说道：哦，好，谢谢。随即挂断了电话。10:30到达小区106号楼前，舒姐在前，我抱着彤彤随后。一进到大厅，鲍老太就迎了上来，嘴里不停地喊着：彤彤，彤彤。见彤彤没有反应，露出了几分埋怨的对舒姐说道： 哎呀，你呀你呀，出这么大事怎么都不说一声啊，要不是昨天菲菲告诉我，我还什么都不知道呢。 舒姐撇了一下嘴角，只笑笑没有回答。 哎呀，好了好了，快送孩子上去吧，以后有什么事啊可别一个人扛着了啊。 鲍老太边说边看了我一眼，我对他点了点头。舒姐住在501，对门就是502，杨飞的家。舒姐这套房子3室1厅，客厅很宽敞，大大的落地窗，黑白条纹的木地板。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地板，走上去就跟踩在琴键上一样，我真担心它会突然发出声音来。米黄色的天花板上挂着一盏白色水晶枝形吊灯，吊灯的正下方摆着一张玻璃茶桌，旁边没有沙发，只有三把形状简单的红色木椅围着，两把单人的，一把双人的。双人木椅的对面墙上挂着一台超大的液晶电视，电视上方贴着两幅油画，一幅是三个落日下的火红沙漠，一名女子背对着我们坐在小沙丘上看着落日，身后拖着三条长长的影子。另一幅是大海，近处微波粼粼，像微风拂过的湖面，远处则波澜起伏，惊涛骇浪。海面上空有两朵棉絮一样的白云，三只模糊的海鸟，远处隐约可见低矮的大陆。除此之外，没有电视柜，没有衣帽架，没有花瓶，没有鱼缸。舒姐打开了中间卧室的门，那是彤彤的卧室。小家伙就像一个喝多了酒的醉汉，怎么摆弄也只管呼呼大睡。把小家伙安顿好之后，我回到客厅，在双人木椅上坐下，木椅的外沿稍微向上翘起，设计得很符合人体的坐姿，坐着还是相当舒服的。舒姐双手叉腰站在我面前： 唉，喝点什么？ 我想了一下，有冰的罐装啤酒吗？本来想说随便什么都行的，家里就他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多半不会有啤酒之类的，可刚才一路抱着大睡的彤彤出了不少汗，确实想喝口冰凉的啤酒。舒姐转身从厨房里拿出来一个易拉罐和一小瓶矿泉水，舒姐把易拉罐递给了我： 这几天幸亏有你，不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没想到还真有啤酒。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哎， 举手之劳的事儿吗？ 舒姐在旁边的单人木椅上坐下，把矿泉水倒进了一个玻璃杯里，慢慢的喝着，没有再说话。喝了两大口啤酒之后，为了找点话题，我指着对面墙上的油画说道： 这两幅画挺有意思的，画面感还挺强的，这想象力不一般呢。啊，谢谢，这些都是我自己画的。 舒姐把水杯放在了茶几上，双手抱在胸前，抬起头望着自己的作品。 啊，是吗？哎呦，这画的相当不错呀。 画室里还有，想看看吗？ 很荣幸。 最里面的一个房间就是舒姐的画室，一进去首先看到的是对面靠墙的一个木架子上放着六颗有点发黄的头骨，然后是旁边画架上许多未完成的画和为数不多的几幅已经完成的画。 这些头骨是你的素描模型？ 不是，他们是我丈夫以前收藏的，那可是真正的人头骨。 我走近看，确实是真的头骨。本想问她丈夫为何要收藏人头骨，这也并不像猿人头盖骨那样是有价值的宝贝。 不过转念一想，还是没有开口，一来不想提起她丈夫，免得她又想起伤心往事，二来嘛，每个人的爱好各有不同，这很正常，这世上连收集人的阑尾的都有，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所以才兴趣盎然嘛。 我转开了视线，指着那些未完成的画问道：为什么这些画只画了一部分呢？ 当时没心情画下去，我作画完全凭情趣，突然想画点什么，即便在吃饭的时候也会放下筷子来到画室把我想象的东西画出来，可有时画着画着又突然不想画了，就放下笔回去接着吃饭，经常这样。我画的东西也都是我脑海里想象出的东西，没有一幅是写实的。 的确，再仔细一看，所有的画都几乎只有两个场景，沙漠和大海，而且都不是现实中的沙漠和大海。彤彤仍然处于昏迷状态，不过这个孩子所说的东西有些蹊跷。老人，头骨，下一次他又会说什么呢？请您继续关注特情局诡案录下一季的精彩内容。 我叫秦伟刀，在上海一家名为弟弟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情局下的分支。我与美女同事谷姐在接到一位商人要求调查其女友一家古董店小老板的普通民间侦探任务时，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每天晚上我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在向我传达一个要我在现实中去完成的重要任务，而真相牵扯到一个人类大灾难和地球文明密码的大迷局。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倾情力作《特情局诡案录》，敬请收听。演播何浩然。 道不尽的千古英雄，诉不完的爱恨情仇，忘不了的经典记忆，听不够的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邀您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欢迎来到恐龙博物馆，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 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